这样会感觉贴心。如果说我离去，你的心会下起雨，满天是乌云，整个世界少了 thank you. 我总在你身边。

向时间祈求永远。 当月光送走今夜，我想要跃入海面，找寻起点，看誓言可会改变。 什么来调整我乐观？一路

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怀想，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，那是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，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，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绣过许多时光，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。